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江璐。今天是2月5号，星期一，马上就要过年了。各位朋友，您所在的单位开年会了吗？您所在的公司发年终奖了吗？还有年终奖吗？可能这段时间大家都在惦记着这个事儿啊，讨论这个话题。那我们职场帮帮团呢，虽然不能给大家发年终奖，但是为了大家能够拿到年终奖，我们下面说的事儿很重要哈。临近春节，年终奖成为了咱们劳动者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哈。那么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啊，往往也成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引发争议的导火索。那上个星期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呢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他们说啊，因年终奖等各类奖金发放引发的纠纷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他们举了一个例子，最近三年，二中院庭长助理窦江涛共审结涉及年终奖纠纷的案件179件，他一人啊，那2015年他审了18件，2016年审结了60件，到了2017年，大家做一个减法就能算出来，101件，所以说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且还挺快的。争议的焦点主要是用人单位是否发放年终奖，以及劳动者是否达到绩效考核的标准，还有呢就是劳动者在发年终奖的时候已经离职，是否失去拿年终奖的资格啊，这几块的内容。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他也是啊，作为律师代理了很多啊劳动争议，那么也参与了很多啊年终奖的这个诉讼。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黄兴国。兴国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您有没有统计一下，在过去的三年，你代理的这个跟年终奖有关的劳动争议案件呈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确实，现在一般的企业呢，效益好一点的都会发这个年终奖。那么员工在离职的时候涉及年终奖纠纷的案件也确实是越来越多。尤其像咱们现在80后90后啊，找工作换工作其实都是比较频繁的，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经常就会出现和老东家需要对簿公堂的情况。那里边除了像离职的这些补偿金、赔偿金这些常规的科目之外，确实这几年要年终奖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 你也能感觉到越来越多。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几方面的案例啊，来说一说大家在年终奖争议上面的几个焦点啊。 好， 黄律师呢也代理了不少啊，我这儿呢也有啊，二中院提出来的一些典型的案例啊，我们通过这些案例啊，给双方以提醒。来，兴国你先说一个类别。 好。实际上我们看年终奖争议中最大的一类啊，就是首先是员工你有没有年终奖。这是最根源的一个问题。 是， 如果说根本连年终奖都没有，那你员工就别去说要钱的多少的问题了。 换句话说，用人单位是否发不发， 对 啊，也是这个你作为劳动者是否有的 一个前提 啊。前提 是因为年终奖我们知道它不属于法定的这种工资啊、奖金啊或者加班费、维修年假，它不属于这些法定的支付项目。 年终奖应该说也算一个新生事物吧。企业效益好了，今年一年到头了，实际上是在我们提供正常劳动之外再给大家一笔奖金，这么一笔激励的费用。所以很多企业现在都在发年终奖，但实际上年终奖的法律性质是企业自主经营的一部分。如果不是说比如说年初的时候，对吧，下工作任务也好，下绩效也好，在给员工签劳动合同的时候就写明了我们年终要发年终奖，那这个年终奖的发放其实是不属于法定义务的。也就是说发与不发企业说了算。那我们现在看到大量的争议中会出现员工说我要领年终奖，而企业说我们对年终奖其实并无约定，也就是说发不发是看公司的。今年效益好我们就发，那今年效益好的话可能我们还要发那些表现好的同志，你表现不好的我也不发。所以这类争议其实是年终奖金中最大的一类。 好，那你当时作为代理人是站在哪一方啊？ 对，那么我代理的这个也是代理的企业这一方。那这个案例也很有意思，实际上呢员工是工作到一半没有工作到年底，他工作到七月份就离职了。离职的时候呢和公司就发生了一些关于这个经济补偿方面的纠纷，这些都是一些常规的了。同时员工提出来说我七月份从公司走了，那这样吧，你给我一到六月，你给我半年的年终奖金就可以。一年他们是发八万块，他说呢你给上我四万块我就走，咱们这个事儿呢就到此为止。那我作为公司代理人，我的意见是，第一呢我们没有和这个员工约定说年终奖必须发放，第二一个呢你现在干到一半我们也没有这么发的一种途径。那么员工的举证是什么？说我在公司工作这么多年了，有银行流水，每年都给我发八万块钱的年终奖啊，虽然我们双方没有进行一个明确的书面约定，但实际上这是等于约定俗成的，形成惯例的。那今年如果我干到年底应该也能拿这个钱，所以现在多那一个月我也不要了，你把半年的四万块给我就行了。最终法院的判决结果是说，首先给年终奖定了个性，说年终奖的发放是体现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的一种表现，所以向劳动者是否发放年终奖不属于法定的支付义务。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双方看双方的约定以及企业的效益，企业可以决定是否发放和向谁发放。 这是法官在这个最后的那个 判决书 里面写了一段话， 这么一段话。对， 好，我们有的朋友啊，他的那个劳动合同上写着一年是发13个月的薪水啊， 是 13薪、14薪，有的还写15薪， 是， 那是写出来的。 对， 那么那几个月我们管不管他叫年终奖，反正是必须要给我的，因为你已经写了13薪，那就得多发一个月。 对， 写了15薪就多发3个月。 所以如果是作为工资的一项报酬，那我们不管把工资你是劈成12个月发给我也好，像您刚才讲的有发成15个月发的也好，那是我劳动的对价，是我劳动的报酬，我正常提供劳动，你企业就要发给我，这个事儿是不能打折的。但是正常劳动以外，比如说15月薪水工资已经发了，今年效益又特别好，领导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再发，那那部分我们认为就属于我们今天所讲的年终奖，发与不发就要看企业的自主决定了。 好，所以说不管你的劳动合同上写的是十几个月的薪水，但至少是12个月的薪水哈。 是。 好，那么除此之外的钱我们可以理解为年终奖。 是。 啊，那么刚才你说了，如果有约定，那我们就按约定执行。 对， 啥也没有，即使你干了大半年了，企业也有可能不给你发。 对，包括我们看，像有些同事会说啊，别人发了我为什么没发？包括别人发的多，我发的少。那我们以此这个以法院的判决书里这句话作为一个参考，实际上就是，如果这部分奖金是属于约定之外的，那发与不发，发多发少，发给谁？都应该尊重企业人家的自主权 啊， 领导觉得谁好就发给谁。 你看哈，这个工资呢，基本上我们当时在谈劳动合同的时候呢，我们就双方商定了啊。 对。 但是年终奖呢，就是因为这里面有特别大的空间和余地。 是。是， 比如说小张和小王两个人啊，一个跟领导关系好，一个跟领导关系不太好。 嗯。 可是他们都完成了任务，是吧？ 对。 那领导说我有这个权利啊，是不是？我今年可以发也不可以，也不发也可以。 是， 我可以给一人发啊，也可以呢给俩人发。 对， 那跟我关系好那就有，跟我关系不好那我就不发。你有脾气吗？ 是，所以实际上我们看啊，一般情况下，企业里边直接把年终奖就约定到劳动合同里，或者说就年终奖发放还会专门给员工们公示一个文件的企业，相对的还是少一点。 少， 因为年终奖这个东西确实你得看今年企业的情况。 啊，如果公司挣钱了，老板又愿意给大家做一些激励，可能就会发。但是如果说公司都是赔钱的，你还要求他在正常的工资之外再去发奖金，也确实多少有点强人所难。包括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最后经营不善，好多都是欠着员工工资走的呀。连基本的报酬都给不了了，你就别再说锦上添花的那部分年终奖金的问题了。 人说了，这我能理解，但是为什么他有我没有啊？你这公平性何在呀？ 对，所以这 就说我干的不好了。 是，所以这个里边其实就涉及了一个啊自主用工的一种评价方式。我们知道评价可能分成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那客观评价就大家比业绩呗，大家比自己的这个出勤情况，比工作完成的量。但主观的评价，那很有可能就是你的直线领导或者是公司的总经理。人家要来做一个评价了，对于工作态度、工作面貌，对于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所以确实在这种啊企业经营自主的范围下，可能主观评价又占很大比重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奖金发放的不平衡。 所以说如果少拿的那一方或者是没拿的那一方他心里不平衡，要去打官司很难吗？ 很难，这个确实非常难。因为奖金是否发放都属于人家的用工自主，那在已经发了的情况下，发的多与少员工还不满意，这个就更难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看在钱的面子上这事儿我忍了 是，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如果大家说把心态调整成这是对我工作的一种额外的奖励，对吧？多与少它都是已经是我正常工资之外的了。那作为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可能无论多少大家应该都心态比较好。 当然我相信也有较真的劳动者， 是 吧？ 是， 我干的这么努力，凭什么我拿的那么少，或者是凭什么我就没有？也许大家就在工作当中会去搜集一些证据， 对， 对吧？ 对。 那你看我跟某某比，我业绩比他多，我各方面的表现比较出色，哎，为什么就没有了呢？那在如果在法庭上他把这些要求提出来的话，作为用人单位他也得提出证据来吧？ 是的。 你为什么不合格，是吧？ 对。 你不能够说我比他多拿5000，他比我少拿5000就该。那如果要到法庭上亮证据的这个环节了，那企业方也应该拿出你少拿这5000的理由吧。 对，如果说呢对于年终奖的发放金额和计算方式没有一个明确约定， 没有， 那也就是说其实发多少都是企业自己来决定的。所以员工说我觉得我的发少了，那这个其实就是没有道理的。发了的部分没问题，肯定就给员工了。但你说还少3000再给我发3000，又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问题，那本身其实对于发放都没有约定。所以对于发多与发少那都是企业决定的。 你看 作为员工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了。 哎呀很难啊。所以说啊，二中院呢也提出了一个目前他们从案件的这个结案的胜诉的角度啊的一个结论，那么就是劳动者胜诉率较低。 确实是在年终奖的环节上，因为这个地位是不平衡的。我们看已经决定了发年终奖是人家公司的权利，那作为劳动者来说，对吧，他不发我们一定要，这个肯定是处于一种比较不利的地位。 好，我这里也有一个案例啊，刘某2009年7月入职某化妆品公司担任包装经理，当时的月工资标准是23000块钱一个月。化妆品公司与刘某在2016年12月31号解除劳动合同，那么刘某起诉这家公司，要求支付他从2015年1月1号到2016年12月31号的年终奖150000。这家公司说双方没有关于年终奖的约定，是否发年终奖以及发多少都是公司根据员工的表现来自主决定。那么公司认为15年的时候刘某工作表现不好，所以公司没有发放2015年的年终奖给他。16年呢他完成了部分工作指标，那公司酌情发了6000块钱的年终奖。当然这个刘某不服啊，他认为这样不合理，就起诉到了法院啊。那我们来看看法院的判决结果啊。法院经审理认为，向劳动者发放年终奖并非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刘某与化妆品公司之间也没有对此进行明确约定，故是否向刘某发放年终奖或相应年终奖的数额应当属于化妆品公司自主决定的权限范围。刘某要求其向他支付150000元年终奖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不予支持。就是谈到这个有没有依据这一类案子的时候，这个法院的判决都是一个 范本出来的 是是，我们看法院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啊。首先要看约定，如果没有约定的话，那就看企业来决定了。 嗯， 所以员工说，企业不发，员工一定要要，那这类案件当然是败诉的就比较多了。 是， 嗯， 那么正是因为很多朋友在劳动合同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书面的协议上啊，没有谈到这个年终奖 是 啊发多少啊怎么发的问题，所以啊，一旦遇到企业不给你发或少发，劳动者败诉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是， 除非你又后期做了一些录音录像证明是吧， 对， 他承诺了你发啊。 对，比如说有一个发放表啪贴在公共区域里了，里边都有每个人的名字，每个人多少钱， 哎， 啊，这种可能。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年终奖这个东西毕竟它带有一定的激励性质， 嗯， 很多企业它都是使用这种密薪制的， 嗯 啊，那咱俩是一个单位的，您发多少我发多少，咱俩是背对背的， 嗯， 否则的话大家就会出现这种攀比情绪嘛。 是， 嗯， 不过我们曾经也说过一个案例啊，那位朋友呢好像是做销售的啊，他也是因为离职了老拿不到钱嘛，但是呢他把跟这个上级领导的这个微信记录都留下来了，也包括和财务的那个微信记录留下来了啊。他问财务这个尾款收到了吗，财务说收到了 啊， 他这些都留下来了。 对， 那最终法院还是支持了他的年终奖的这个请求诉求。 对，所以这个看来他前面首先对于年终奖发放是有一定约定的， 嗯， 第二他也证明他已经达到了年终奖的发放条件， 嗯， 那这种情况下当然应该就去取得这部分钱。 刚才我们所说的是这个年终奖争议的第一项，就是用人单位是否发， 对， 以及劳动者是否有年终奖哈。我们再来看就是考核的标准这块。 对，啊， 考核的标准，先过这次你作为劳动者代理人还是作为公司代理人？ 对，这块呢我也是企业的呀员工的都代理过。 都代理过。 这个说到标准这块啊，说说就更有意思了，嗯。我们知道年终奖发放那既然不是法定的责任啊，但是它发放总要有个办法嘛。 嗯。 你是怎么个计算法，这一块啊真的发放标准是千奇百怪， 嗯， 啊，很多企业会想出很多种发放的方式。你像我之前曾经见到过的是这也是一个我代理过的一个企业，那他对于年终奖发放是有一套公式的。他的这个公式是什么样的呢，我也给大家说说哈。他是你个人的一个基本工资去乘上一个部门的完成系数， 嗯， 再乘上一个今年的业务平衡的一个倾斜系数， 嗯， 再乘上员工自己的职级系数，乘上个人的年度考核系数，乘上一个出勤系数，最后还要乘上一个直线领导的主观打分的系数。 他们这个公司领导是数学系毕业的吧？ 啊，这个 这么多系数。 对，这一个这加起来就七八个系数了。 嗯，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最后会确定出来你的一个拿的比例啊，乘上你本人的工资是三倍良好，两倍也好，是 0.5 倍也好。 我怎么觉得领这个年终奖跟领社保似的，领那个养老金似的，各种系数最后你还不知道怎么算出来。 是，然后最后你想对于这么复杂的一种计算方式，那员工拿到手里你只能知道自己拿了多少钱。 对， 你要说回过头来想去看这个东西是怎么算的，那也许个人系数出勤系数你可能还能掌握，到那个部门系数业务倾斜系数，这些显然是你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很难掌握的内容。 嗯 啊，所以我们看现在情况下呢，法院一般会支持于说年终奖发放的办法以企业的规定为准，但是呢啊，过于苛刻的一些条件也会被法院否定。 那你当时代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劳动者提出的是什么样的要求？ 劳动者提出的是说，我认为按照这种方式计算，我的钱少了。但其实你真的让劳动者说，你的钱少在哪儿了？或者说，那好，你不认可我的计算方式，公式给你，你自己算。其实员工是算不了的， 嗯， 因为他不掌握这些系数嘛。这些系数的来源都是公司业务的一种绩效结果。 嗯， 所以最终法院就认定，那没问题，这个年终奖发放就以企业的为准。 嗯， 啊，员工你说发少了，但你又说不出少在哪儿，那我们就不考虑。 你看，就是正是因为这个发年终奖是企业的一个自主行为，所以说这标准，你不要用行业的这种惯例去要求他， 是， 也不要用别的公司怎么发，咱们公司应该怎么发这种横向去比较， 对， 也不要说这种标准本身在薪酬设计上面合理不合理， 是， 啊，找一个大学教授来说说啊，这标准极其不合理，是吧？ 对某些部门的员工极其不公平。 对， 你不能，他就是错了，你也得按照这个执行， 是 是吧？ 所以说，只要这个标准不是很过分，基本上法院还都是支持的。 有过分的吗？ 对，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些被法院否定的，是吧？ 嗯， 像我之前代理过一个案子，它里边有一项要求，其实它那个奖金呢，可能从性质上来说也不完全是年终奖，因为它也是要完成一定任务，达到一定标准之后才能取得的。这个里边有一项标准是要求回款必须达到100%，你员工才具备领取这部分年终奖金的一个资格。 他这个发年终奖的对象应该是跟销售工作有关的员工， 对，而且是就是职级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奖金的金额也是非常大的但他这里边的这一条回款达到100%，哎呦，就基本上把所有的员工全都卡掉了。我们知道做销售嘛，尤其像已经做到这个级别的，可能销售的东西都得是千八百万的这个东西，然后你要求所有的客户当年回款100%，其实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我们知道总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坏账，总有一些长期追不回来的钱嘛，所以这条规定就导致那严格抠起来可能谁也完成不了。于是当员工离职的时候向公司提出说，我已经完成了销售任务，你应该按照比例向我发放这部分叫年终奖的这个年底的年度奖金。而企业提出来说，我根本不需要给你计算这个年度奖金，因为你没有完成回款100%的任务，所以根本不具备这个资格。最终法院认定的是当然也结合了公司向其他的销售人员发放奖金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确实100%估计谁也完成不了。最终法院认定的是说，这一条约定等于把企业的经营风险变相的转嫁给了普通劳动者，这是不公平的。回款问题是你企业应该去负责的，包括回不来款你可以通过诉讼追讨的方式去要，而不能让人家做一个销售的员工负责给你公司必须把钱全部追回来。所以呢确实支持了按照比例计算给员工一部分奖金的这项请求。 好，那这个也是偶发现象， 是 吧？ 是， 就是它出现这样的条款，这是企业给员工设置的一个巨大的障碍。 是的， 那么老有企业这么设置吗？也未必， 也未必。 所以说可能大部分企业设置的那些条款 还是大家能实现能达到的， 或者说在法院呢还都支持了， 都是支持的。对，我们说一个更常见的吧。实际上发放年终奖里我们更常见的情形是什么，他会说在我发奖金的时候，如果你已经从本单位离职了，我就不发放了。 这个是最多的，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 很常见 我见过的。 你不在了还给你， 对，然后因为人家领导想的，我是一种激励嘛，你都不在我公司干了，我还激励你干啥呀？包括现在确实很多公司，他是在用年终奖来留人， 所以他们一般啊，这个年度考核是一个周期，那么发年终奖呢，一定是在这个周期之后， 是， 那后几个月呢，哎，就大有学问了。 对， 打比方，打个最简单的比方，1月1号到12月31号是这个考核期，是吧？ 是， 你完成任务了，你也没走。但是人说我们5月份发年终奖，你说你走不走？这个时候有一个开出了 1.5倍薪水的这个机会向你招手，那你可能过完年你就走了。 是，而且我见到的最晚发年终奖的企业是有8月份，次年的8月份， 隔8个月是吧？ 对， 太不诚心了。 对，所以就造成员工你说哎呀很尴尬，你走不走？走了年终奖拿不到，对吧？不走的话，你这一年又已经耗到8月了，再干4个月又可以拿年终奖了。确实是，作为企业的激励来说呢，他希望把这些激励用到能和我企业一起往前走的员工身上。这个其实很常见的。那我经历了一个案件也很有意思，他们公司呢，咱就不管发放的规定了，他们的公司是在年初员工承诺任务的时候，就让他签了一个也是年度奖金的一个计划。其中呢，包括完成的任务啊，计算的比例都很清晰，而且里边关键有一条，他说我们的考核周期以年度为准，也就是说1月1号到12月31号，那么到当年的年底，如果不在职的员工，也就是说在我这儿没有干满一年的员工，就不参与我这个考核激励的计划了。员工也都签了字了，企业也都盖了章了，在职工大会上全都给大家讲了，年初嘛得给大家先打一打鸡血，好好干，今年咱们的年度奖金是这么一个方案。结果有两个员工这一年干的都不错，干到12月11号的时候就被企业发出了一个单方解除的通知，说两个人啊可能在销售过程中存在一些什么违纪的行为，就给解除了。之后呢员工就找到我，我们去代理这个案子去打官司。打官司的时候呢最终认定企业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那要对我们进行一些相应的赔偿。在赔偿之外我们就提出了我要拿年终奖金。 他这个劳动合同什么时候到期？ 劳动合同还长着呢，没有到期。 企业呢就单方以员工在销售过程中存在违反公司销售政策的一些行为，把员工给解除了。 好， 那员工回来说我不认可，最终官司的结果是认为说企业的证据确实不充分啊，这个销售过程中无法认定员工有这种违纪行为，所以员工等于胜诉了。那我们拿赔偿金啊，拿一些正常的工资啊，这都没有问题，关键就是我们提出了年终奖的问题。我说那这样，年终奖金按照你的计算方式给我算，我干到12月11号你就给我算到12月11号，按比例把年终奖金给我。但是在仲裁阶段呢，就没有支持我们的这项请求。仲裁的说法是，你已经签了这个计划，计划里也说了必须得干满一年才能发放，包括企业也说我们不会算这个不满一年的人，因为他们的考核方式是员工本人的业绩乘上所有销售员工的一个综合排名，所以企业说我没法给你排名，人家都是 干满， 哎，人家都是干满一年的人过来排，你差着20天，所以你的数没法跟人家放在一起算，而这个计算方式恰恰又不是我员工自己能算的，别人的销售业绩我哪能知道？ 一审的时候怎么定呢？ 对，这个案件败诉之后呢，我们双方都起诉了，又到一审。一审的时候，法院的判决结果是说，对于这个年终奖金的发放啊，虽然有约定必须干满一年，但在这个案例中没有干满一年的原因是企业单方面违法解除了员工，导致员工就是你想干你也没法干了，企业把你轰走了。 哎，这个法院的法官看得比较清楚是吧？ 对， 就是说他这个没干满的原因不是自己违法犯罪了， 是 不是自己无能完成不了工作要求， 对 吧？ 对， 而是企业违法解除了他的劳动合同。 对， 那么那是企业有错在先。 是的， 他呢是被动的， 对， 完成不了这个工作年限的这个要求了。 是 啊，所以最后法院还支持了。 对，那么法院在判决里就写到了说，恶意的导致条件不成就的这种情形应该是无效的。对，你明明人家再干20天就已经符合考核要求了，人家自己觉得自己吧，至少员工都觉得干得挺好的，最后你给多少钱那没关系，可以经过考核，但是你企业通过这种方式差20天的时候咔把员工给撵走了，导致人家想干也没法干了。而且关键前提是已经认定了确实企业是违法解除。 你看关于这个年终奖的计算的问题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出现啊， 是 我们要进广告了。 好， 这还有一种情况呢，刚才黄律师没有谈到啊，就是说考核年到12月31号就结束了，对不对？那么我的劳动合同有可能是到2月1号结束， 是， 那么又可能是3月1号发年终奖， 对， 2月1号结束了，我对不起，不跟他签劳动合同了，这怎么办呢？哎，朋友们稍后见。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还没到春节你就群发祝福短信啦？ 嗨，我先挨个打声招呼，2月12号千万别找我。 你相亲去？ 什么呀，2月12号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听说今年红包份额又涨了，错过要等一年，要等一年。 6月27下午3点到7点，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海量现金红包让你喊到嘴软拿到手软，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 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四级转一二级，最高气温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0下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辛辛苦苦从年头干到年尾，很多朋友都希望在年底的时候啊，能够拿到来自公司的一份犒赏，不管是发点年货啊，还是发个大红包，还是发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年终奖，是很多人的愿望。但事与愿违啊，人生之不如意十之八九啊，要不然也没有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了。今天的职场帮帮团跟大家说的就是年终奖的纠纷和争议啊。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黄兴国。兴国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才我和兴国谈到了这个发年终奖的一些条件啊，年终奖的一些计算的方法啊。那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实际上你在一个单位干活哈，我们存在这么几个时间点。一个呢就是一个工作考核的年度啊，最简单的就是从1月1号到12月31号啊，你干满了他有一个考核你，对吧？是否合格优秀。那此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的劳动合同是什么时候到期，那有可能啊在你最后那一年的时候就同时赶上年度的考核和你劳动合同马上要到期，这个日子很近。 是。 此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公司发年终奖的那个日子，一般我们从逻辑上来看呢，应该是先过了这个自然年度，接下来公司组织考核，考核通过了啊，给优秀的人合格的人啊发年终奖， 是 是有这么一个时间顺序的， 对 吧？ 对， 不可能你没考核就发了。那也有这种情况啊，一会儿可能新国那边也有这样的案例，但基本上都是先过了这一年，然后再考核，然后呢再发钱，是吧？但是有的人的这个劳动合同到期的日子呀恰好啊非常的有意思，就比如说是1月1号到12月31号是一个考核年，那么他的劳动合同呢是2月1号到期， 嗯， 可是公司啊2月15号才组织这个考核，对吧？可是他到期之后呢他就没有跟公司签劳动合同了，那自然公司就不存在给他考核了，人都走了还考核啥呀？ 嗯， 那自然后面也没有年终奖了。 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劳动者能不能够拿到呢？我跟他举一个案例啊，这是在上海的一个案例，有人说了，那我虽然在2月1号我离职了，但是我上一年度我干满了，我应该拿到年终奖，而且别人也发了年终奖啊，有，为什么我没有？公司说了，你没通过考核呀。公司甚至还拿出了他当年入职的时候签的那个员工手册，里面就写了一条，未通过考核的员工啊，无法获得该年度的这个年终奖。 嗯 啊，写了这一条。 对 啊，来兴国分析分析。 对这个事儿呢，就是说如果说发放条件是属于在职， 嗯， 我觉得可能要考虑看不在职的原因是什么，是说企业不用你了呀，还是说员工我不想干了呀，我觉得这个可能可以综合判断。 嗯， 但是我觉得抛开这个 是不是续签这个话不说哈，既然考核的权在这个企业手中，我们假使说企业就给这个员工考核，给他打分， 嗯， 但是老板说了，那奖金咱还是发给自己人吧， 嗯， 都离职的人咱就尽量就别发了。所以我想即便对他进行考核，他的考核结果也一定是惨不忍睹的，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说，员工纠结于说啊，我劳动合同签没签，我的奖金拿不拿，我觉得其实也没必要了，因为企业考核权在企业手里嘛，他就是考核了你，领导说不想发，恐怕他也是拿不到吧。 这就结合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发年终奖是一个企业有极大自主权的一个事儿， 是， 哎，所以呢，通过这个案例要提醒大家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您跟公司签了三年的劳动合同，最后这一年很关键啊，最后这一年很关键，你一定要想好啊，你是否拿得到这个年终奖， 是 做好这个心理预判啊。那么可能外面有新的工作机会，或者说公司也是在跟你谈是不是续签， 对， 你要把这个考虑进去啊。 是是，因为一般都是这样，如果从公司走了的话，你再指着老东家你都已经走了的情况下再发上一大笔奖金， 嗯， 哎呀，我觉得一般的老板可能都做不到。 对，所以呢在入职的时候大家也要有所设计啊。 是， 就是你入职的时候跟他们发年终奖的时候是不是很接近是不是？ 对， 因为这个不是说你今年的问题，而是说你有朝一日离职的时候， 是 你最后那一年能不能拿得到啊。 是，今天咱们聊的这个话题，正好我昨天也在网上看嘛，我就发现很多像招聘类的网站啊，包括到年底了，很多这类职场啊，包括啊人生规划的公众号都在发，啊，纠结于到底是在这挺着把年终奖领了，还是说选择更好的工作机会？确实，年底年初可能是跳槽的一个高峰期。 对， 但是跳槽了，那你就要意味着可能很大一部分可能性就是别再想拿那笔年终奖了。 嗯， 啊，然后有很多的分析。包括一说不要因为被年终奖绊住了自己的脚步啊什么，我觉得可能说到底有时候也是我们要调整心态哈。 对，这个呢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大家也面临不同的职业发展啊，有人呢他看重的是长远，那有人呢看重的是这笔钱 短期的这个收益哈， 哎，解决我现在的生活问题啊，总之呢就是大家心里要有数啊，确实就是有时候这个时间很寸啊，你合同到期的这个日子啊早于公司发年终奖的日子，啊， 是， 那么你要考虑一下， 是， 嗯，包括你入职的时候也问问公司一般什么时候发年终奖， 对 啊，你心里有数，嗯，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啊年终奖的纠纷。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例啊，苗某于2015年6月10号入职某房地产公司担任物业主任，16年3月4号他申请离职，就没有干一年啊，经房地产公司审批，他在16年的3月31号正式离职。16年的3月25号，房地产公司向他发放了2016年3月份的工资，但没有发15年度的年终奖。房地产公司说，他在发年终奖之前申请离职，那不符合员工手册关于年终奖发放条件的规定。另外，他的年终奖评定的级别是 PL5 级，那这个级别没有年终奖。房地产公司的这个员工手册是这么写的，若双方的劳动合同在绩效奖金发放之前解除或终止，或本人在绩效奖金发放前提出辞职申请的，那则员工无权享受上述奖金。当然这苗某不认呢，那么他首先是不认可他的年终评定等级是五级， 嗯， 他不清楚五级没有年终奖的情况，并且呢他还说部门曾经召开过2015年度的考评会，会中啊他被评了 B 级， BABCD 的 B， 部门其他的同事呢依次被评为 C 级 B 级 B 级 C 级，会议还有纪要啊，还有这个物业经理处啊，做了这个保管。后来呢经查询，房地产公司表示公司没有年终奖发放办法或实施办法，那会在法院指定期间内核实上述员工啊，上述人员是否为公司员工，是否在职，上述会议纪要是否存在，就是刚才这个苗某说的，他好多同事都评了级嘛， 对， 那公司呢也会提交苗某被评为五级的这个依据啊，但是呢公司是这么说，最后呢没有提交证据 啊， 公司说你是五级你怎么评的，没有， 对， 好，看法院的规定啊。法院审理认为，房地产公司员工手册的规定排除了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因为无效。应对苗某评为 PL5 级的评价依据啊，以及经过合法程序制定的五级不享受年终奖的相关制度承担举证责任。 嗯， 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事项，那所以说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嗯， 所以说支持了苗某关于2015年度年终奖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 啊， 就是支持了他的一部分。 是 啊，你看啊，他这个里面有两个事儿，一个呢就是公司的这个员工手册里面啊写了一条，就是刚才我们所谈到的那个，在给你评级之前你就走了，我就不给你年终奖了。 对， 这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这个评级是没有年终奖的。 嗯 啊，但是法院的关注点是，你说他评级是五级，那拿证据来呗。 是。 没有证据， 嗯， 没有证据，那么也就是说没法证明这个五级不应该有年终奖，或者应该有年终奖，没有办法证明。所以说法院是支持了他的那个年终奖诉讼请求的部分内容。 对，我们看刚才说到说员工这类案件里输的比较多的哈，然后这个员工恰恰就赢了这么一个 胜诉了。 对，那么我们看到他赢在哪儿啊？首先第一点，案例里边没有介绍，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企业和员工之间对于年终奖一定是明确有约定的， 嗯， 或者说企业在诉讼中也承认了这名员工是要参与考核，也就是说他首先是具备取得年终奖的资格的， 嗯， 这个和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些员工要年终奖，公司说我今年根本就不发年终奖，那是有截然不同的区别的， 嗯， 所以他建立在企业也认可我是要发，他也有资格领，但是啊，我们具体说为什么不发，我觉得建立在这个大前提下， 嗯， 员工就起码具备了和企业去要年终奖的一个可能性， 嗯， 这是这个案例和前面的一个最大区别。那么有了这个规定之后再往下看，包括我们看到企业约定的说，如果在我奖金发放之前你劳动合同到期走了的人就不参与考核了，这个是不是合理？ 你看法院说了，那这个规定排除了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因为无效。 对，那么其实法院还隐含着一个意思，就是 嗯， 他的这个年终奖金恐怕还不是正常劳动报酬之外的一种纯就是更多的增加的激励的这么一种奖金， 嗯， 而是和他的年度工作完成情况是挂钩的， 嗯，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包括要给他进行评级，所以他把这个东西认定为了属于员工正常提供劳动的报酬的一部分， 嗯， 那么报酬我提供了劳动你当然就应该给我了，但作为额外的奖金就不是，额外的奖金其实就多少类似于发红包。 好， 我愿意发当然可以，我不发你不能逼着企业必须发。 好， 嗯， 你看，所以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劳动者他也是离职了之后，然后再发年终奖， 是 吧？也有这个相关的约定， 对， 他败诉了。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有些案件确实需要具体问题 具体 分析， 具体分析。 而且对于都叫年终奖， 嗯， 但是年终发的奖金， 嗯 啊，里边可能又分成是我一年工作的报酬，还是我真的是一年完了领导额外又给我们进行了一种激励， 你看 也要分性质。 法院他特别用到的一个词是劳动报酬。 是的， 嗯， 所以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对于他的那部分是年底发的奖金，但是呢要结合全年考核再发，可能还真不是认定为属于锦上添花的。 所以最终还有一句话，就是支持他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合理部分就是说不是全都支持啊， 是是， 哎，你看从表面上来看，我刚才所提的那个醒是他离职了然后发年终奖了，他没有，是不是？ 对， 表面上看都是一样的， 是， 但事实啊案情是千差万别，诉讼的这个要求也是有所不同的。 对，如果说同样是刚才这个案例，如果说公司没有和员工进行约定，同时公司也不承认说我必须发年终奖，那可能这个案子就是截然不同的一个结果，就变成了员工要年终奖，企业说我们愿意发就发，不愿意发就不发。 对， 可能这个案子企业又胜诉了。 嗯， 但恰恰是因为企业说好没问题，我们是发年终奖的，你也参与我的考核了，但是你的考核结果是不及格。 嗯， 于是问题的焦点从发不发变成了 怎么发，发多少， 怎么考核，为什么这个考核结果就是不及格？ 对， 变成了这样一个问题啊，非常有意思。 啊，这个问题啊，企业并没有否认。 不发年终奖， 是， 就是说他这个条件不符合啊，可是又举不出来。 对，同时按照我之前做的那个案子，我们也看到，是你可以设置一些条件，但是如果最终条件不成就，不是人家员工的原因， 嗯， 员工希望好好干个十年八年，你企业说不行，让人家回家了， 嗯， 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也确实要区分条件不成就的责任在谁， 嗯， 啊，如果你劳动者自己说我不干了，我有更好的机会，我跳槽了，那企业不发了，我觉得也说得过去。 所以说，尽管啊，就是企业有很大的这个裁量权。但事实上呢，就是说也不能说企业就永远胜诉啊， 是， 真的得一事一议啊。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在打官司的这个水平上和角度上的差异啊。 对，您说到这个，我之前还有一个案子更有意思，他呢也是发年终奖啊，年底一块儿发，但是他是这样说，到六个月的时候啊，我先预发一部分， 嗯， 然后到年底算完了呢，已经发那部分就扣掉。 再发一部分， 哎，再补一部分，等于这样一个整个的年终奖，但是分两次发。他说我的总考核结果啊是在年底做，但是呢到六月份的时候就先发一点。他老板想的可能是我激励得及时啊， 嗯， 我一年只发一次，这个大家不过瘾吗？我把它分成两次发啊，先发你一点，而且你想前六个月你都拿着了，你不更得期待你最后的这笔年终奖吗？可能在我这儿更努力的工作。结果就有这么一个同志。上半年六月份的钱拿完了，到下半年，哎呀，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于是跳槽就走了。走了之后，本来也就算了，但是员工呢又回过头来和老东家打了一个官司，说你没给我这个未休年休假工资， 嗯， 那个是法定的，啊，公司就提出来说，你看啊，我们给你发的这个年终奖，在工资那个备注里，银行流水里都有，叫预发年终奖。也就是说这笔钱呀，按道理说应该是年底发的，我们先给你发了。那好，你既然跟我要未休年休假工资，那就从这笔钱里扣吧，就抵剩下的富裕了，最后你还得给我企业退钱呢。这个案子最终的结果在法院判决是认为，那么已经发放的那部分奖金，企业说往回要，你去举证， 嗯， 啊，但员工主张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是属于法定义务。我们刚才提到了，其实如果是纯粹意义上的年终奖，它不属于企业的法定支付义务，是额外的，是锦上添花的。但包括工资支付、加班费，包括像未休年休假，这个是你企业必须给的。这个要不给的话，是有法律责任在后边跟着的。 嗯， 所以呢，最终的判决结果是，未休年假属于法定义务，你企业必须给。至于你企业前面发来的奖金又要往回找吧，那你企业单独去举证。 企业没要了吧？ 对，实际上最终企业也很难再把钱要回来了。 嗯， 发了的奖金往回要，这也不现实，因为人员工也说，那毕竟是我前六个月表现的好，你才会发给我的。 嗯， 所以这个案子也非常有意思， 很有意思。其实有一些企业呢，他们也有自己的季度、半年的考核， 是 达到一定的这个目标了，也会发，是吧？ 对。 但是这个名目可能不太一样， 是 有的呢，就做成季度奖了， 对， 半年奖了， 是。 那么。他这个呢，就变成了 预发年终奖， 终奖 这个也很有意思、 啊。 他也是想留员工嘛。 对，不过我们也能够感觉到，他如果那半年效益不好，或者是说签的单太少， 对， 那么他 也 不会走这么一招，还预发年终奖啊。他这实际上呢是属于把未来的利润啊提前发给大家， 是 一部分， 是、 啊、作为激励，是不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例其实最典型的一点在哪儿？他恰恰给我们解释了法定义务和这个非法定义务的区别。 嗯， 法定义务就是员工上班你要发工资，加班要给加班费，未休年假要给未休年假的工资，这些都是法定的，不给是不行的。而年终奖不是，如果纯粹属于激励的这种性质的年终奖，那企业你可以决定给不给，给多少和给谁，你不给没有人说你必须的。所以我觉得法定义务和非法定义务企业在这块也得掂量清楚了。 对，就是你有的时候在发钱的时候啊，你选的这个名目很重要。 是， 如果你选不好，反而把自己给栽里头了。 对，发了半天全都是属于那个额外的，发了就发了的部分、 嗯、 而真正的法定部分反倒没有给、 嗯、 包括我们还见有的企业说，你领取我年终奖的前提是不主张加班费、 嗯、 啊，这个没有发生纠纷啊，但是我实际上也在考虑这种约定如果将来真的发生纠纷了行不行。 对 啊你不需要加班费， 或者是你把这里面说含一下，含加班费， 哎，或者说我的这笔奖金里已经含了你今年的，比如加班费、未休年假工资，这种可不可以？ 这样的话，应该把自己摘出去了，是不是啊？ 对，所以我也在考虑这个，其实也很有意思。 他这个主要是防着员工他日后提起诉讼。 哎，因为毕竟嘛，说实在的，现在的企业， 哪个企业不得加点班？ 嗯， 啊，现在这两年的整体形势不是特别好，确实有时候员工也觉得好像收入增长比较缓慢，包括于可能工作啊比较繁忙，不像前几年公司手都比较宽，发钱发的都很多，确实也没办法。 对， 所以我想，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呢，如果真的效益好，能够做得到，那和员工共同发展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嗯， 对于员工来说也是这样。 对，其实员工有时候和企业他们是立场不一样，所以说在年终奖这个问题上，或者说我应该付出多少给予多少，这个想法也不太一样啊。 是， 那 觉得 自己当过老板的人可能就会更加的理解员工和公司。 对，有时候我觉得员工在企业上班就和坐车很像。 嗯， 你上了这趟车可能坐上十站八站，你可能还要下车去换另外的一趟车。 嗯， 但是你不管未来怎么样，至少在这个情况下大家是风雨同舟的嘛。 嗯， 大家都在这一趟车上，我觉得应该让自己的每一段的这个旅程都能做到一个对自己问心无愧，我觉得就是最好的了。 嗯，每到这个年底的时候啊，网上就会有很多的新闻啊，别人家的公司啊怎么发年终奖的。今年啊，说这个钢铁公司效益不错啊。 嗯，哦， 那么他们已经，我看网上有新闻啊，一些视频，他们已经率先发年终奖了，而且还特别的壮观啊。 嗯， 这把钱一落的都拿到了公司年会的现场啊。嗯，由公司的领导亲自发啊。确实2017年的是像新国所说的啊，有些行业它受益于一些产业政策或者是一些周期，它确实比较不错。 是， 啊， 是。 但还有一些行业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对， 那么年终奖的争议也只是整个我们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是， 那与此同时可能还有更多的，比如说这个加班费的问题是吧，刚才你所说的，甚至是你这个医疗费用的问题啊。 嗯， 包括是不是有这个工伤的这个认定的问题。 对， 这可能都是背后伴随着某些产业它的这个调整所带来的问题啊。此外呢，我们现在在劳动市场上的主力军啊是80后和70后，90后了。 对对， 所以说在上周北京市二中院发布的这个调查结果当中呢，也是这么说的，80后90后劳动者诉讼占比比较大，因为他们更加追求公平。 是，确实我们看到80后90后现在就业观念呀和咱们原来所说的可能也有很大区别。 嗯， 包括他们是跳槽也比较频繁，啊，换工作也比较频繁。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他和企业之间出现这种争议的可能性也变大了。 嗯， 我们知道在企业工作的时候，你即便觉得哪儿有一点受委屈了，那毕竟你还要在这儿干活嘛，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可能还不会跟企业就闹翻脸。但是真的说我不在这儿干了是吧，我要换工作了，那也就无所谓了。所以确实在这种整个社会发展比较快，换工作的机会比较多，或者说年轻人， 嗯， 他们对于工作的观念，前几天我看了一个报道也很有意思，说为什么现在90后换工作特别频繁。 嗯， 因为他们总会把自己在这份工作中遇到的不如意归结于这是公司的原因。 嗯， 我碰上了一个不好的公司，我碰上了一个不明事理的老板，他总是希望自己通过跳槽的方式在下一个公司或者在下一份工作中会碰到一个好老板，碰到一个伯乐啊，而不从自己身上找问题。我觉得这个说的不一定全对啊，但确实是在劳动关系这种过程当中，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也需要换位思考啊。如果今天你是老板，面对这么多的员工，面对这么多的市场竞争怎么办？ 嗯， 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构建和谐用工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基础。 是，我们不主让大家频繁的跳槽。 嗯， 这个对于你自己的职业发展或者是对于社会资源来说啊，都会有一些损失啊，但也不是说建议大家呢就一味的求稳啊，求这个保守。那事实上呢，还是要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职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和路径。 对， 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不是说一年一跳啊，也不是说呢，10年15年你才动一下。每个人他可能有不同的职业发展的阶段。 嗯， 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说呢，基本上是这个三个阶段啊。 嗯， 那把它定义成10到15年啊，可能在这10年当中，你前10年啊是努力的去学习啊，向优秀的人去学习。 嗯， 那再往后呢，就是在你一个特别精尖的领域里面哈，去扎根，去获得你在这个领域里的话语权和受人尊敬的这样一个地位哈。 再往后呢，应该是你更多的关注于社会啊公益事业，或者是培养你的后续梯队和接班人等等。那这是从职业规划的角度做一个粗浅的划分。每个人可能他的周期有长有短，或者是他的这个阶段哈、有长有短。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就是这可能是最容易成功的一种普遍的路径啊。所以如果过多的和用人单位啊就这个劳动的一些事情发生争议的话，看似有些事儿啊用人单位你赢了，或者看似有些事儿我劳动者赢了，但是背后损失的是什么呢？是整个社会的效率。 对， 我邢国是最有体会了。 是， 当然您这工作也和我们这个哈跳槽啊纠纷有关系，是不是？对，你看这个劳跑法院是不是也挺烦的一件事？ 对，而且我们知道劳动仲裁程序是非常漫长的啊，这一个官司打上一年半载，简直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我自己领的最长的一个判决书580天，到领判决书的时候，说实在案情我都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对呀、 所以我觉得，如果刚才放在香路这么高的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在10年20年的这么长的一段旅程里边，我们去发展自己的事业的话，其实今年的年终奖，或者说某一次的这个一点点的得失、可能真的不是特别严重的，不是过不去的坎儿。 哎，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有些事情是一种解读；从人生经历的角度来说呢，恐怕又有另外的新的收获，是吧？不管怎么说啊，年终奖也许没有，但明天我们还得在路上啊。谢谢兴国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最后这首歌也送给大家，叫《明天还会在路上》，也祝即将要踏上归家旅程的朋友们啊，能够一帆风顺，平平安安。朋友们，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明天见。 远处传来节日的喧闹，孤单人群在狂欢，当我独自徘徊在街上，放眼望去周围都是方向，月光千里我却看不到我的地方。明天还会在路上，只是现在有一些迷茫，不甘寂寞的城市少不了人来人期待，但愿这只是考验。当我独自迎着风飞扬，也会担心自己迷失方向。万家灯火，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救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